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，我有一段海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场天晴一场雨因我入戏，平添着醉意，欲愿一抹香茗啜一杯飘逸，看江南朝夕黄天色如玉几番流离，愿与杨双玉听江面绝绿溪声如雨，风吹杨柳絮海棠沾嬉戏，火乱荞麦声淹没了马蹄，谁家良人又来还忆，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，有一段海螺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场天晴一场雨因我入戏，平添着醉意，欲愿一抹香茗啜一杯飘逸，中浓于谁的期许，吹糖果糖衣身在梦堂里乔装甜蜜，看一场白戏尝一口江鱼，忽听树梢上麻雀正鸣啼，谁家炊烟缓缓升起，一段情如悬崖屋檐下凄凄，我有一段爱记千里镌刻着回忆，一方天地一朝夕让人入迷，繁华盛世里脚下一枚锦鲤添岁月心，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，我有一段海路宽上将前世印记，一场天晴一场雨因我入戏，平添着醉意，欲愿一抹香茗啜一杯飘逸。